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温暖时时知识台。 我哋一齐飞。 我系旅游乐园嘅 Chris 梁彦忠。去完一次摩洛哥嘅 Chef Sharon 拍节目之后，隔一年再去，竟然有几个当地人记得我，同我打招呼，嗰种突如其来嘅熟悉，同呢个小镇铺天盖地嘅冷一样咁梦幻。 蓝丝如迷如幻，却很逼真的梦中轻浮。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飞。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8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和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给你选，拿去消费券想转会的要再登记，不转的合资格就什么都不用做，拿埋5000元。新合资格的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的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救不回唯有写低落嚟。 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回到热爱依旧，裂痕再不要继续回首，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所有，唔记住最初。 提到专辑中 experiment 嘅部分系以过往一段嘅感情做蓝本嘅，而当中呢一首教洪家豪话系嚟到感情中想挽救嘅阶段，纵然两个人都明白挽救过后都未必可以长久。 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系洪家豪一手包办，上榜4个星期啊，回落咗11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5位，洪家豪。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星期日朝头早广东广西，咁啊，而家讲紧嘢嘅系卢伟力，喺我对面嘅咧就有苏轼同埋文杰华。 早晨，大家好。 早晨。 咁今日系酷热天气吓，咁啊，请大家咧特别要留意啦，即系如果响呢个咁嘅天气下边咧，就出门口咧就即系一定要即系做好准备措施，同埋响今日咁嘅天气咧就多啲饮水啦，系嘛，即系唔好暴晒响呢个光天化日底下。 好，咁样做法有冇得拣啊？卢伟 系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吓、即系广东广西啦，咁啊，我哋而家咧就系入寻常百姓家揾题目，然后咧就将佢咧就广东广西。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选择困难症。 嗯， 咁選擇困難性選擇呢兩個字呢，就大家都即係應該係喺日常生活裏面由細到大都經常遇到㗎啦。 嗯。 但係困難呢，困難呢兩個字孤立起上嚟呢亦都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困難症仲要加上選擇困難症呢，咁佢就似乎係一啲專門嘅心理嘅障礙嚟嘅。 不過我覺得喺呢個消費社會咧，佢係製造呢種困難嘅，即係話嗱，以前咧就好簡單嘅，就算你叫有得揀咧，都係兩樣，然之後你好清楚有一樣都係揀唔到噶啦。但係而家佢係製造咗好多好多嘅選擇，咁咧就令到你喺比較之下願意消費更多。 這個、呢個咧亦都有一定嘅我哋討論嘅方向啦，就係、是、話究竟佢同嗰個社會嘅嗰個結構、社會嗰個文化狀態有冇啲咁嘅關係？譬如話響古代嚇冇咁多選擇嘅時候，咁有冇選擇困難症嘅咧？咁然後後來當資本主義，尤其是係馬克思所講嘅，當商品啊成為一個社會嘅一個流行嘅一種所以叫文化，有商品拜物教啦嘛， 甚至生活嘅方式 係啦。咁樣既然要拜物拜商品，咁所以咧就出現一啲即係選擇啦。咁如果從蘇適嘅嗰個專業嘅角度，又有冇存在一啲選擇困難症相關嘅議題咧？ 其實原本我俾監製咧，我提議個題目俾監製，原本咧就係叫做咖啡或茶嘅，咁即係話咧，你去一個茶餐廳去叫個早餐，咁你都要做個選擇啊，係咪？咁而且選擇仲好多，點不如監製跟住就話，不如你講選擇困難症啦，即係可能更加貼題一啲。咁你回應翻盧教授嗰個講法，喺古代嘅時候咧，其實唔係冇選擇，而係可能做選擇嘅人咧個身份地位比較高啲。即係如果你一個平民百姓咧，你可能可以選擇嘅嘢唔多，即係勉強得温飽嘅時候，係咪？即係可能衫都係得兩件嘅時候，你唔需要做選擇，因為選擇困難第一件事就係你有得做選擇，先至會有選擇困難嘅嘛。同埋呢個名咧，即係如果正式成為一個 病 症學名咧，其實70年代先有嘅，即係唔係一個好 唔係好久遠， 即係唔係好久遠嘅事。嚴格嚟講，其實某一種即係如果係好嚴重嘅選擇困難啦，我講緊即係病態嗰種選擇困難啦，咁其實係一種心理病嚟，咁即係你係一種恐懼症，你覺得我做咗選擇之後可能會做一個錯，主要係驚做一個錯嘅選擇啦。咁然後要承擔啲後果咧，責任啦。咁呢件事其實同一個普通人喺社會上面嗰個資源啦，需要負嘅責任啦，係有關係係。 咁我諗蘇適講嘅咧，就係一個病名咧，叫 decidophobia。咁咧就好有趣啊！當佢1973年出現呢個字詞嘅時候，一定係同嗰陣時嘅民生經濟啊，是美國啊有關係嚇。譬如我哋都會睇到嗰啲大嘅超級市場啊，我哋一去到即係譬如70年代去美國，你係覺得哇，真係點講啊，成棟樓咁大，或者超市根本係揾到迷失嘅，咁多行啊，揾樣嘢都一定要問人嘅一個顧客服務處。這個製造出嚟嘅選擇恐懼症咧，亦都當然牽涉到當時自己嘅身份問題啊、社會嘅地位啊。其實形形種種令到你買一樣嘢唔係一件咁簡單嘅事。 佢令我即刻諗到一個諗法咧，就係佢同經濟學上邊一個叫機會成本， 可能可以cost啊， 係啦，可能可以掛鈎傾嘅。所以機會成本咧，就係話，即係我而家咧有一啲機會喺我前邊。咁如果我選擇 A 呢個機會咧，咁我就要付出一啲乜嘢嘅代價？ 次階嗰個選擇就係嗰個機會成本。 係啦，B 呢個咧又付出一啲咩嘅代價？咁所以咧，機會咧原來係有成本嘅。咁如果我哋選擇咗 A 呢樣嘢而唔選擇 B 咧，原來我哋係即係蝕底咗，咁呢個咧就係話叫做喪失咗某啲機會成本啦。 咁但係想問盧偉力啦，如果係咁有幾恐懼咧？即係嗱，除非你就話我揀 A 呢個選項咧，一定好過 B 嘅選項。譬如我計數曬出嚟啦，我得到係乜嘢，失到係乜嘢？咁但係冇乜人點啊？即係問題就是困難症就在於 點解唔可以做一個理性嘅衡量？ 因為喺即係無論喺統計學啦，或者喺 decision science 即係一個決策學上邊咧，其中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不確定性啊嘛。 嗯， 即係呢個世界唔係決定論，就算是決定論的世界也好，對我們來說這個世界都是充滿著這個隨機性，有些事我們是不知道做這個決定是對還是不對的、譬如我買這件東西、譬如說投資這樣，我今天去選擇買這隻產品，我不知道它其實的回報是怎樣的，譬如兩年前大家 大部分人買了那隻股票，第二天那隻股票就跌多数嘅经验都系咁。 呢个系记忆偏差 嘅， 系统计学上好。咁但系，譬如两年前，你唔知道啊，原来美国会加息加得咁厉害嘅，其实冇人估到两年前啦，咁冇人估到美国今时今日会加息咁厉害，都估唔到俄罗斯同乌克兰会打起上嚟，即系好多嘢系你嘅控制范围之外，但系你又需要做决定。咁呢個就有一個擔心做錯決定嘅一個恐懼，但係我因為我公司裏面好多同事咧，頭先盧教授問我公司嘅情況，好多同事都當過兵，即係做過軍官嘅。我係丹麥一間船公司咧，即係佢哋好即係呢間船公司就好鬼似呢個政府機構咁樣，好中意請一啲當過兵嘅 退伍軍人。 好有趣啊！ 咁咧，佢哋同我講一個好有趣嘅講法，喺佢哋受訓嘅時候咁講過，其實你唔做決定企喺度咧。都是一個決定嚟嘅，而且呢個決定咧，往往是最差的決定。係啦，如果你戰場上面你做唔到決定，企喺度咧，可能第一個死嘅咧就係你。 冇錯，唔係 嗱，咁裏邊咧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層面啦，就係話即係一個概念嘅內涵同埋外延啊。外延層面咧，其實選擇佢涉及到咧，有啲可能係日常生活嘅買賣商品或者叫咩早餐。但有些可能涉及到你的生活道路的生命的，譬如说嫁给 A 好还是嫁给 B 好， 即是买楼定不买楼，买楼定租楼， 买楼租楼这个就是重要一点的选择，但是嫁给 A 定嫁给 B 或者这个如果同古代呢，即是娶 A 娶 B同埋家係兩個唔同嘅概念， 嗰時就冇乜困難症喎。 同埋當年係父母之命㗎嘛，都唔係你揀嘅。 計過曬數，個媒人已經話曬俾你聽啲條件，你都冇乜，即係唔需要。同埋仲有 當年係父母決定啊，父母決定咁，父母嘅決定嘅選擇係嘛？究竟係俾個女嫁俾一個豪門啦，嫁俾一個即係有功名 嚇，有財定係 好似盧偉力咁 有冇背字邊嘅財啊？ 係啦，即係咁樣咯。 但係父母幫你揀咗啦，呢個父母嘅所謂焦慮就唔係咁大，佢都係為你嘅好處。 不過唔係喎，講開又講，任劍輝白雪仙主演嘅《帝女花》咧， 係 咪由個？长平公子自己选择嘅咯，开场系嘛，即系佢拣咗好多个都唔啱，然后到周世贤，系啦，就见到佢吓，哇，呢个人可以顶得我两嘴，系有见识，咁啊决定系佢咯。 嗱，当然咧，呢个选择困难症咧，头先阿卢伟你讲得好好啊，就系牵涉到个后果有几严重。嗱，以而家呢啲即係譬如婚姻，如果唔啱，大家就文明分手咁樣，或者分手都有啲班去上。 唔係啊，最近先發生一單瑜伽教練喺酒店被狂插幾下都死咗，係咯。 即係係啦，即係有啦嚇。 但 係問題係，譬如有啲人會覺得，我如果唔啱嘅就分啦。 分手。 但係喺以前。嘅社會付出嘅代價，其實想講嘅就話，你選擇一樣選項，佢跟住帶嚟，如果你揀錯咗啊，嗰個代價有幾嚴重咧？ 即係嗰個 mobility 係嘛？即係個轉化變化，即係你揀錯咗，你係冇得改噶啦，嚇冇得轉嘅。即係以前我哋譬如話打字咧。如果打錯咗咧，就要用啲白色嘅條褪翻嗰個位置，再打翻嗰個字噶嘛。後來就用白油， 好慘啊！ 好慘啊！而家用電腦就唔需要啦，係嘛？delete 再輸入。所以以前嘅人咧，即係我係嗰個年打字機年代嘅人咧，就訓練到自己咧係冇乜錯字嘅， 冇錯， 係啦。咁於是咧，即係我又得到一個結論喎，即係讀媒介學嘅時候，即係當有太多嘅外在嘅工具。幫你嘅時候，即係譬如幫你串字啊，咩嗰啲咁樣啦 ，grammar 咁樣啦， 你自己的那個主觀投入就會減少、 嗯嗯嗯、 你自己的主觀投入減少就是、會犯很多錯誤，因為有外在的工具嘛、嗯、但當這些外在工具一遇到一些阻滯沒有出現到，那你就做不到事了。咁所以喺而家呢个年代咧，原来电话坏咗，系、 嗯、 做唔到嘢嘅。电脑坏咗，直情系 你电话坏咗冇得食添啊！ 即系讲翻，譬如上几两三个礼拜啊，大停电咁样，系大停电就唔系净系冇电嘅、 嗯， 连信号都冇卖嘅，即系咁，即系你就算你个电脑仲有电都好啦，即系 notebook 开到咯，电话开到咯，但系联络唔到其他人就已经系好似世界末日咁样。 冇錯，啲嘢係新常態， 所以可能喺即係嗰個選擇困難呢個問題上面咧，其實同一個時代有關係嘅，就係我哋同嗰個媒介或者同科技嘅工具之間嘅嗰個關係，即係你選擇用唔用或者引唔引進，即係對於一個文化或者一個地區嚟講，引唔引進呢個科技，咁呢度背後嘅嗰個所謂叫生命嘅嗰、那個長進或者退步咧、嗯，其實有一啲相互關係。 嗯， 咁嗱呢個咧就唔係淨係個人嘅選擇啦，呢個就係一個文化或者民族嘅選擇。 嗯，完全同意嘅。但係不如我哋又諗下所謂 phobia 即係 decidal phobia 嚇，呢一個困難或者恐懼喺邊度咧？咁咧嗱，以前我哋就會話揀錯咗點算咧，係咪？好猶豫不決，同埋咧又好驚後悔， 即係完美主義啊！ 即係一方面完美主義，而係咧嗱，我記得有一套電影咧，韋家輝呢排大熱啦嚇，呢、這個 劉青雲主角啊，我都係 呢個我愛女人購物狂啊 嚇、 啊，就係張柏芝嘅，就係嗰套真係超好睇。咁咧就講張柏芝佢有啲選擇恐懼症。咁頭先咧蘇適講到早餐，你知我哋早餐而家唔係咁簡單，即係 A B C D E 餐嘅。咁就睇你點配搭嚇。咁嗱，劉青雲就一個咧，好唔知道點樣選擇嘅人。其實兩個男女主角都係一樣。咁佢就喺個餐牌度企好耐，一定要咧嗰個售票嗰個人咧引導佢，因為太多揀啦。咁、你食湯粉啦、啊，抑或沙爹米粉啦、啊？啊，你食多士啊，抑或係西多咧、你誒飲奶茶定咖啡咧、你要麥皮啊，煎雙蛋，其實都好多嘢。佢每一次都係諗好耐。咁其實人哋覺得喂夠鐘翻工，你仲喺度諗，咁其實呢絕對係心理原因多過係實際嘅效果啊！ 呢個就係即係困難症啦，即係咧有一啲咧就係屬於即係好困難嘅選擇，但係就唔能夠叫做症嘅，即係譬如話究竟嫁俾阿 A 好定嫁俾阿 B 好咧？雖然呢個咧就影響好大，但係呢個咧係選擇嘅困難。 嗯 啊、即是 決定下走边条路的困难、但是未至于是一个困难症。但是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一些 很普通的东西 没什么后果的东西。 是啊，没什么，即是客观来看没什么后果的东西、而你主观上面产生这么大的困难呢，那这个就真是症了。咁所以咧，我哋將嗰個選擇困難症咧，嗰、那個定位咧，就唔係話遇到一啲好重大嘅選擇嘅困難，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話點解會出現呢種咁嘅心理上邊嘅咁強大嘅不成比例嘅阻力？ 係啊，冇錯嚇。咁嗱，阿蘇適咧，你會唔會有一啲即係資料喺度提供到，就話咧，大部分人咧都好想人哋幫佢做決定。怎样叫做帮他们做决定呢？就是你们选什么先看定 跟大队。 跟大队。 嗯。 是就是这个呢就是减少自己的个恐惧感。 这个都是一个民主社会里面一个可能是我哋叫集體意識啦，即係你其實同係咪民主社會其實又未必咁大關係嘅，即係喺小朋友幼稚園咁已經開始培養有呢種咁嘅情況出現㗎啦，就係跟大隊咯，即係大家多人去或者多人中意玩嗰樣嘢，咁我咪玩咯，咁我唔想俾其他同伴孤立啊嘛。譬如我大家都中意玩呢個遊戲，即係呢排興呢隻產品咁樣啦。大家中意玩呢隻遊戲嘅，譬如疫期早期嘅時候，大家中意玩一隻叫 Among Us 嘅遊戲，韓國一間公司嘅，就係、是、殺人，即係其實係狼人殺嚟嘅，不過電子版啦嚇。咁一窩蜂咁啊，大家就去玩啦。咁如果你唔玩咧，你覺得咧就好似自己好 out 啊！ 即係唔夠時尚啊！因為我啲朋友仔都喺度玩啊嘛，咁你可能冇咗個社交圈子嗰個談資咁樣，你一種恐懼被孤立嘅，所以你就希望其他人哦，原來潮流興呢樣嘢，咁就大家去做呢樣嘢啦，或者買呢樣嘢啦，咁係有一種恐懼被孤立嘅一種意識。咁另外一個情況可能就怕負責任，因為咧就係如果大家都決定集體負責，即係集體唔負責啊嘛。即係某一種情況啦，咁即係如果大家都決定咁樣做，如果呢件事嘅結果係唔好嘅時候，咁你就好難指責係我嘅問題啊嘛。咁可能係因為大家都做呢個決定，咁大家要承受呢個決定咯，承受呢個決定嘅後果，所以好又好，唔好又好啦。 但係係好有趣喎，阿叔叔，我明白，我哋都成日都已經喺呢種生活習慣裏面，但往往喺群人裏面咧，總係有啲黑馬嘅，就係佢係。獨立特行咧，與眾不同，就你偏偏揀嗰樣咧，佢就唔揀嗰樣。咁點樣理解呢種心理咧？ 呢種心理，咁我細個都有呢種咁嘅情況嘅。如果你俾我揀 A 同 B 咧，我會揀C 嘅喎。 啊，原來你係咁嘅，你點樣理解自己啊？ 因為其實你如果你俾 A、B 你揀咧，其實一個陷阱嚟。因為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得兩樣嘢可以俾你揀嘅，係一個心理陷阱嘅設計嚟嘅。如果嗰個問題上面嘅選擇好少啊，呢個我好細個已經洞悉到嘅一個現象嚟嘅，即係佢其實係希望你想揀 A 定 B， 無論你揀 A 同 B 咧，對問你問題嗰個人嚟講咧，都可能係有利益嘅。所以咧，其實可能暗藏一啲唔喺個選單上面嘅選項咧，其實對我最有利。 呢、這個如果喺一個賭盤上面咧。即係如果你個理論係有大莊家操縱個盤嘅，咁你如果跟大隊咧，你就多數輸。如果你買小人嘅嗰度咧，你又有機會贏。即係雖然咧總體嚟講咧都係莊家贏，但係莊家都會比你小人啲買嘅嗰個咧係會分享一啲勝利嘅成果。大部分人會輸。咁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某啲人啊。響即係睇呢個世界嘅理論，即係世界係被操控嘅。咁於是咧，我哋為咗減少我哋嘅傷害咧，我哋就走一啲另外啲嘅道路。咁嗱，譬如舉例子，響一個大嘅時代裏邊，人人都做嗰樣嘢嘅。咁於是呢個時代升佢咪升咯，時代跌佢傷得好慘。但係你唔係，譬如你而家去耕田，你唔會買樓。咁於是咧，你即係嗰啲樓市嘅升跌咧，同你冇關係，咁你就相對地穩定啦。 啊，咁啊係嘅，不過仍然係少數會做呢一個選擇。 都有一個商業理論嘅，叫藍海啊嘛，即係好多人做嗰門生意，或者一窩蜂呢排興開埋一隻飲品咁樣，大家一齊去開嗰隻飲品，咁呢只叫紅海啦。因為當好多人都做，個市場就會飽和，飽和之後就大家都賺唔到錢啦。咁藍海嘅意思就係你揾到，即係你要係最早嗰一批人揾到 另辟。 一個產品，這個產品就是有市場的，即是創業其實就是要靠這件事，發掘一個未被人發現的市場嘛，那你就可以成為這個市場走得最快的人，那你創業的時候就可以容易成功，就不是一定成功的，因為你覺得有市場不一定是真的，但是起碼你比紅海，譬如大家是開茶餐廳，可能只是賺到餐飯而已，即打份工那麼上下的收入，但是如果你突然間找到一件事很多人都喜歡的，那你又賣得很成功的，那蘋果其實某程度都是即一些很成功的初創，不是只是電子上面，那其實某程度都是做緊呢樣嘢啫，我發掘消費者嘅， 不過裏邊都有一啲其他嘅因素影響嘅。咁包括咩咧？包括係原來其他人係好難模仿嘅， 即係嗰個護城牆啦。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咧或者係其他人係法律上係唔可以模仿嘅， 即係要攞呢個專利啦。 冇錯。 咁最近呢幾年香港人一定有一個經驗㗎啦，就係突然之間多咗好多雙送飯。咁我眼見咧就兩年前啱啱開始做雙送飯嗰啲咧就係好多生意嘅。但係後來因為越開越多啦，雙送飯咁啊 開始大家即係 即係南海變咗紅海啊！ 飽和 嗱，不過咧，嗱頭先講到選擇呢樣嘢就有趣嘅。咁啊，當然盧偉力更加認識啦，呢個新馬克思派嚇。雖然講幾即係半個世紀或有多以前咧，嗰、那個馬庫式嗰類嗰理論啊嚇，就即係叫做虛假嘅需要。咁咧就總係有得要俾你揀嘅。我哋咧而家已經習慣咗冇得揀，係一個好奇怪嘅情況。嚇、咁啊最好越揀越多，然後我哋大家討論，然之後大家互相喺廣告裏邊咧競爭。嚇、咁所以咧選擇好似變成係我哋生存必然出現嘅方式。嚇、但係以前其實真係冇咁嚴重。 係啊， 以前就係在上位嘅人需要做決定啊嘛，所以有個成語啊叫優柔寡斷。咁、就形容啲。某啲啊，優柔寡斷一定係形容呢個領導人嘅，即係形容皇帝啊、宰相呢啲。 唔係我哋， 係你冇身份，你寡乜鬼斷啫？寡人先會寡斷噶嘛。 係啊，冇錯。 係啦，咁所以喺歷史上面，我哋通常見到即係一個農民啊、平民百姓，邊有資格做決定啫？ 係啊， 你連今晚食咩？都冇得揀嘅，因為你個打開個廚房淨得一樣嘢。 而家我哋休息一陣啊，聽下新聞，翻嚟咧我哋繼續講選擇困難症嚇。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留意到教师嘅流失比以往多。佢同校长见面嘅时候，学界反映特别喺英文科同家政方面，聘请教师出现困难。局方而家已经加强同师训机构嘅联系，调整教师培训学额，令供应更加充足。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教师流失有不同原因，例如有些教师选择转跑道。他指出学生人口亦都下降，他举例2016年的出生人数有6万多人，但去年已经下降至3万多人，形容是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变。蔡若莲说，面对这些转变，局方主要透过重置或停办学校、合并学校等的方式，希望穩住學界和提升教育質素。他又說，小班教學在學生年紀較小的班別實施較好，中學方面應該透過加強科技、設施、設置等方法提升質素。屯門寶田村一個單位朝早大約6:30起火，消防到場將火救熄，一個女子昏迷送院搶救之後不治，火警在大約半個鐘之後救熄，大約15人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國家衛健委公布，過去一日新增580宗本土新冠個案，當中106宗係確診，474宗係無症狀感染。喺106宗本土確診病例中，甘肅53宗、廣東21宗、廣西9宗、上海2宗。在474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广西235宗、甘肃105宗、安徽42宗、河南29宗、上海24宗、广东9宗。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27,000宗确诊，5226个患者不治，超过220,000人康复出院。20国集团财长会议闭幕，在为期2日的会议，各成员国财长寻求解决粮食和能源危机的办法，但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意见分歧，导致会议未有发表联合公布。与会的加拿大财长方慧兰说，早已表态不希望俄罗斯出席会议，他认为邀请俄罗斯出席今次会议就好像邀请纵火犯参加消防队会议一样。主办国印尼发表声明说，大部分國家強烈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軍事行動，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戰，又說戰爭不單止影響全球經濟復甦，甚至帶來負面影響。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今個星期持續酷熱，最高氣溫可達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咁所以登記嘅，除非你 改， 唔知點樣跌咗你嗰張卡咁樣啦，即係或者係個帳號俾人 hack 咗咁樣，咁你可以要重新登記。改啊，當然要重新登記啦。咁但係其實當初大家啊，點解揀而家用緊嗰、那個？支付工具嘅咧，咁我知道咧，我身邊兩位主持咧，其實都係用嗰張儲值搭車卡嘅， 係啊，冇錯 啦。咁點解 最簡單？ 係啦，啊，文教授因為方便係嘛， 方便同埋都冇諗過， 即係冇有冇睇過？其實唔同工具其實有唔同嘅優惠俾翻大家。 未，我唔係一個好嘅消費者。 我係選擇用一種最方便嘅方法。係 啦，一樣。 咁我日日都用嗰張卡 搭車。 啊！搭車又好咩？入停車場啊咩咁樣？咁於是咧就呢張卡又係通街都有商鋪可以增值， 係人都收啦，基本上。 咁所以咧，即係我就用一種容易處理嘅方式。 冇錯。 我就唔會咧好仔細睇下有幾多優惠，多幾多優惠，除非多出嚟嗰啲優惠咧係鋪天蓋地到即係好明顯嘅。如果不是呢我就即都是用方便為我的主要原則。 咁、我就講下，咁我就用另外一個支付工具嘅，即係二維碼收錢嘅支付工具啦。咁啊，咁我點解用嗰個工具呢？其實我就知道呢張卡呢就唔係一次過收曬所有錢嘅。就要分期。即係分兩三期。咁如果但係用我即係二維碼嗰隻啦，咁呢就係一次過就收曬㗎啦，即係第一日我就收曬所有嗰五千蚊㗎啦，咁我就可以即係一次過就走去買一嚿 用大額啲嘅， 即係可能第一日我就係、是、即係我唔係就係第一日用曬嗰五千蚊嘅人咯，即係一次過我諗住買一樣嘢，咁就去買咗，咁所以咧我就揀一隻支付工具咧係可以一次過攞曬嗰五千蚊嘅，咁當然咧佢都有啲優惠嘅，不過其實相對嚟講啦，每間公司俾你嘅優惠都係差唔多，都係幾廿蚊，即係唔係真係好多嘅，即係好似係信用卡換禮積分換禮品咁上下價值啦，其實你個概念大概咁上下，因為其實佢背後都係收翻商家。類似信用卡積分，即係類似信用卡個收費啫嘛，所以佢俾到你要唔蝕錢嘅話，俾到你嘅優惠其實就係咁上下，所以亦都唔會有咩太大嘅分別。反而我就係嗰隻想一次過有嚿嘢想買，咁一次過洗曬佢，即係唔好煩啦，就唔好成日記住啊，我要幾號之前，因為用嗰張卡嘅問題咧，就係咧你要喺某一日之前咧要洗曬啲錢，然後咧你先至可以攞到第二期嘅。咁咧呢個咧係方便，但係如果對一啲唔係成日消費嘅長者啊或者老人家嚟講咧，反而咧就可能會咧 多咗一重記掛啦。 係啦，多一重記掛，同埋唔知幾時洗曬錢。 咁但係咁啱好有你呢類嘅後輩咧幫手咧， 所以 佢就 點喎個 長者。如果唔係咧，點樣可以在網上申請到嗰個咩二維碼呢？啲可能都係好麻煩嘅喎，對於嗰啲長者嚟講。 啱，即係我都覺得長者都係適合用嗰張交通卡嘅，即係搭車嗰張卡。 即係我哋啊，長者啊， 因為其實好多應用啦，即係無論可能翻屋企大廈開門又係嗰張卡，即係你去買超級市場去買餐餸又係用嗰張卡，而家領展街市都可以用嗰張卡噶嘛。 而家全部都要喺手機裏邊儲藏。 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對，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優勢，方便啊！即係我熟悉嗰個使用咧，其實對選擇嚟講咧，即係人咧係會避免一個未知噶嘛。即係或者避免重新學習，即係唔係每個人都喜歡終身學習嘅，大部分人都係會避免重新學習 運用舊知識， 尤其是係一啲唔係我自己專長嘅領域，即係可能就算一個好中意終身學習嘅人，對於一個唔係專長嘅領域咧，都可能係會有一個避免，即係我識用開。用開咪好咯，做乜即係 要換咧？ 係啦，如果佢唔係爛咗，就做乜要修理佢咧？ 係啦，同埋都好怕複雜。其實咧好多恐懼咧就係由於咁樣嘅心理而生啦。譬如我哋今日講嘅選擇困難症咧，本來好似以蘇適咁理性嘅人咧，佢都會好容易提供俾你。你揀 A 咧就有十項優點，你揀但係你唔揀咧有十項缺點，咁諸如此類啦，列曬出嚟俾你都得，有個圖表。但是仍然啲人咧都係望住個圖表咧，好 迷茫 啊！ 係啊， 咁太多資訊都可以好迷茫。 嗱，當然一定係啦。咁你就要分析埋俾佢，然之後嗱，我介紹推介你依個咧就應該排第一嘅選擇。但係佢哋都係好猶豫，依個先至係今日我哋想討論嘅重點。困難喺邊度啊？即係係咪完全都只係心理咧？就係佢個成因又係點樣樣咧？即係你唔俾佢揀咧，佢就快快樂樂做人。你越多俾佢揀咧，佢真係一生就係喺呢一個誒憂慮同埋恐懼裏邊。 我覺得要分翻開，即係頭先阿盧教授都有講，有一種係如果你係基本日常生活嘅選擇都有恐懼嗰一種，即係心理病啦，即係好接近心理病啦，或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當你要做一啲比較大嘅決策。或者你工作上面啦，或者你人生上面啦，要做一啲決策，譬如我報邊個大學邊個科啦，就嚟 DSE 又放榜啦，係咪？咁我可以改噶嘛，放榜之後可以去改嗰啲選擇噶嘛。咁我揀邊科，或者係第二出嚟做嘢之後啦，即係可能喺啲投資上面啊，人生上面決定，譬如喺香港做嘢定唔喺香港做嘢，我喺香港升學定係去外國一間另外一間大學升學咁樣，呢啲咁嘅決定，咁嗱呢類咧就係另外一類，即係我覺得呢類嘅選擇困難， 複雜嘅選擇， 複雜選擇咁啊，另外一類未必係心理病嚟嘅，即係你可能係個人係比較想做一個好啲嘅選擇，需要多啲嘅時間去做選擇，咁就未必係病嚟。咁我哋睇翻嗰種病態啲嗰種啦，即係連食個早餐都要諗東諗西，即係到底係到底係面定係通粉咁樣，都要諗一大餐嘅。咁呢種咧，其實有一啲心理學嘅家認為咧，其實屬於恐懼症嘅一個分支嚟。咁啊，歸根究底咧，其實你就係怕做咗個選擇係一個唔啱嘅選擇啦。或者是因為選擇會有不確定性咧，會即係我唔知呢個選擇係會帶嚟咩後果，有一啲恐對未知嘅一種恐懼或者一啲壓力嘅，其實就係要透過一個我哋叫行為治療，即係話俾你知， 真係好嚴重咁 樣。係即係如果你真係連食早餐揀咖啡或茶都有困難嘅時候咧，就需要透過呢個行為認知治療咧，去話俾你聽呢啲咁嘅決定其實冇後果嘅，即係冇嚴重嘅後果嘅，你即管放心做。係 咧。 咁就得㗎。如果你真係做唔到，你咪揀 A 餐第一隻咁樣。 其實如果從學理上去講咧，就有兩個層面嘅。一個咧就係選擇嗰個層面，一個咧就係話你需要去選擇呢個後設嘅層面。 係。 咁佢哋咧係已經接受咗我需要去選擇呢個後設層面㗎啦。 冇錯。 即係食早餐，佢知道佢要食早餐。 嗯。 但是食乜嘢早餐呢个选择呢佢好困难。 嗯、 即佢唔係害怕食早餐呢件事。 嗯。 同埋佢知道佢要食早餐嘅对佢有益嘅。 怕揀。 係啦。但係揀乜嘢去食。咁、啊、所以呢即如果我哋从选择困难症呢个角度呢係有两个层面。一个呢就係形而上嗰、那个佢係接受咗㗎啦。但係形而下嗰个呢我哋都出现即是一種困難症的那種心理狀態， 所以我們覺得它是病態的原因就是、啊、哇其實沒什麼所謂白色黑色你是買兩對了對鞋、嗯、有白色的場合可以穿黑色應該要穿的場合更多講完給他聽我想已經在旁邊告訴他聽但是呢都仍然在選擇那一刻呢佢個主體性嘅，即係佢要話我可唔可以做決定？呢、這個信心其實已經打咗折扣。嗱、啊，呢、這個咧，所以有啲人咧追溯佢嗰個心理嘅因由咧，就係話細個太多人幫佢已經做咗決定，而佢好少做呢個決定。 即 係 嗰啲直升機父母 啲孖寶啊， 亦都可能係有一個咁嘅因素。不過咧，就我自己身邊發生一個個案例子咧，就係、是、咁樣嘅。呢個係後來我有啲朋友話翻俾我聽。即係佢有一個朋友嚇、啊，就要出席一個同學嘅婚禮。咁當時嗰個朋友咧就有啲心理嘅抑鬱啊咩嘢咁。夜晚去飲啊，佢朝頭早就去揾呢個朋友， 係 同佢即係初初磨磨，結果咧都係要等到八點鐘先出門口，即係已經開席神先出門口。佢朝頭早十點已經去揾呢個朋友啦，即係佢要去花好長嘅時間咧，去處理自己嗰個心理狀態，最後先可以出到門。 嗯， 咁 我相信咧，即係喺好多人嚟講咧，係唔能夠理解點解咁簡單嘅事情嚇、啊、出門口之前嚇、啊、花個誒、沖個涼、化個妝嚇咁啊出到啦，著個衫，但係佢要用一日，因為佢其實花咗百分之九十幾嘅時間咧，係處理自己嗰個內心嘅焦慮。 嗯嗯，冇错冇错。嗱，呢个有冇性别嘅？嗱，我以为要插一插啲性别嘅考虑。 系啊，我都想讲嘅。 系啦，嗱，譬如咧，好有趣啊！我认识一啲即系平日好英武嘅男士啦，即系日理万机咁样。佢、最惊系咩事咧？就系、是、Christmas shopping。当佢陪住个老婆要去购物，买咩礼物俾咁多十几个亲戚嘅时候咧，我见到佢咧系咁出汗。好辛苦，突然间觉得好攰， 即系做大决定就 好 好笑，好英武嘅，做呢啲小决定咧。 冇错，佢话你去啦，你去啦，我可唔可以坐喺度饮杯咖啡？我等你啊，我唔去啦。 其实好多咁嘅人嘅，不在少数。 系啊，所以咧购物商场一定要有个咖啡店， 同埋一定要有老公停泊处，husband parking。 冇错，仲要叉电咁样，等佢哋做第啲嘢。咁你老婆咧就好高兴地咧，佢系散点购物嘅。佢去到邊個檔攤，又即係諗起，咦呢、這個可能好 fit 啊三姨喎，咁就買個杯啦咁樣。咁咧佢哋就好似一個遊樂場咧，可以搞三四個鐘翻嚟。但係如果個男人跟住佢，或者甚至話：，你揀件嘢俾你阿爸啦，哇！佢就真係慘到想死。但係呢個係好特別嘅性別嘅研究。 我覺得男女都有嘅，因為譬如我揸車翻嚟嘅時候，啱啱做緊阿車淑梅訪問阿羅家英咁，佢就講咧，佢就講阿姐咧有呢個選擇困難症。咁佢嗰種選擇困難係咩嘢咧？其實好多女性可能都有嘅，因為佢著緊佢自己嘅儀容，咁所以咧可能喺出街嘅時候咧。即係出門口嘅時候咧，就要諗啊，到底我著咩衫咧？通常即係頭先同阿文教授嗰個啱啱倒轉啦，就是、女性可能喺出街嘅時候咧，就會花好多時間做一個決定，我今日到底著咩衫？配一個咩袋？跟住配一個咩鞋？啊咁樣睇靚名，或者著曬上身之後啊，都係唔好睇。跟住又重新換個一個形狀， 眼影隻顏色。 係啦，咁其實男女都有咁嘅情況。咁但係頭先講咗兩個例子啦。背後原因有啲唔同嘅，咁女即係多數，我覺得係咪應該咁講？多啲女士咧係比較著重儀容嘅，咁即係變咗咧，即係都有好姿整嘅男士嘅，咁變咗咧，當你好著重自己儀容嘅時候咧，無論男女啦，咁你對於出街之前到咧，我點樣穿配啦，其實就可能花好多時間。咁但係有另外一個 extreme 嘅，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是、好似啲阿蘋果教主咁樣，或者而家好多 IT 人都係咁嘅。我衣櫃裏邊咧就係、是、一個蝙蝠俠嘅衣櫃，全部衫都係一模 一樣嘅， 好似制服咁樣嘅。咁 冇錯， 唔使揀咯。 深藍色由深藍到淺藍， 唔係添啊，全部都係嗰只藍， 或者全部黑 係。係啦，全部都係嗰只牌子一模一樣顏色嘅衫，一個啊超級英雄衣櫃。 係啦，依個反映啲咩嘢咧？其實好多時話男人購物咧就係、是、目標為準嘅，譬如好，我已經揀定咗，唔好講咩車嘅牌子，全世界都係嗰隻車。好，我就要揀呢一個model， 而家最新有啲咩功能？顏色咧都已經差唔多，即係我一定係。 我之前嗰架咩色咪咩色咯，即係唔好俾人覺得我轉咗車添啊！最緊要。 係啦，然之後等人哋坐入去，哇！有啲咁勁嘅功能，即係佢哋係目標為主嘅，所以咧一入到呢個購物場咧，佢即刻知道去。第一號、第一行、第一條行嘅第三格咁樣，但係咧、女性就唔係嘅，佢以選擁抱選擇，即係佢成 以過程為主， 成個過程冇錯啦，同埋琳琅滿目就好似去咗一場旅行。咁呢一個咧就同我哋嘅成長啊，或者個社會嘅構成有冇關係啦？ 可能都有關係，不過咧應該係同嗰個女性、男性之間嘅嗰、那個所以叫集體啊，集體潛意識，即係數到去幾十萬年前一路形成落嚟嘅嘢有關係。我曾經睇過一本書咧，就話因為咧喺原始人嘅時候，男性咧就係出去打獵嘅， 即係危險啲啦，即係要對付啲猛獸咁樣啦。 所以佢唔能夠係啦，佢唔能夠漫無目的咁樣喺嗰個森林啊原野嗰度走，佢係一定要帶住目的。 是 一班人出發去到那裡就可以打到一隻野獸獵， 是 啦。而女性呢就負責在後方呢就是採摘果子， 咁採摘果子咧就係邊度有果子跌咗落地下或者就熟啦，咁佢就伸手可以採摘。咁所以咧，即係同現代一樣啊！現代咧，女性去商場、去商店買嘢就採摘果子。 嗯，咁當然咧，盧偉力佢都有一個時段或者某種文化咩時代嚇、新石器時代啊、武俠社會等等呢種因素改變嘅。但譬如我哋話亞馬遜河都見到一啲好即係已經割咗佢左胸嘅女士，因為佢要孭一個箭袋啊。而個胸咧係會阻住佢打獵啊，咁啊呢啲當然有例外啦，有唔同啦。咁但係我諗係長期個社會建構咧造成，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咧，選擇必然係你要面對嘅問題。即係無論我哋去到邊度，起碼都有十幾種選擇。呢個係製造出嚟，令到你覺得你有個主體性嘅一種設計嘅。即係其實係你揀嘅，但係你係咪真係你揀嘅咧？来来去去好清楚，你只能够选项即系一两个。 呢个喺工业化嘅过程上边咧，好有趣。文教授讲呢个题目，因为咧当初咧第一次我哋个叫第三次工业革命咧，就系流水作业，即系电气化之后流水作业。咁咧曾经有个好出名噶嘛嘅汽车公司就系 All you can choose is bad 啊嘛，即系你拣咩都得，总之黑色就得啦。因为佢其实得一个 model。即最初的流水線得一個 model 一隻顏色俾你揀，但佢其實即係Ford啦，咁但係其實佢好快就發現咗咧，其實唔夠嘅咁樣，即係你一啲人咧會唔想換一個新嘅車，因為新嘅車同個舊嘅車冇分別，咁所以點樣俾人知道，即係滿足多一啲消費者嘅背後嘅一啲心理上嘅。嘅需要咧，就係其實我係需要有一啲小嘅改變， 換湯唔換藥 係啦。但係嗰啲小嘅改變可能係顏色，嗰啲小嘅改變咧喺個生產過程裏邊咧，其實係容易做到嘅。咁所以咧個廠家咧就會安排一啲改變，而嗰啲改變其實係配合嘅生產流程。咁喺個成本增加唔係太多嘅時候咧，俾咗一啲消費者一啲選擇。而嗰啲選擇其實背後嘅原因，即係我當初上一節講 A、B 嘅時候，點解我要揀 C 啦？就係因為嗰啲選擇俾你揀嘅選擇，其實係佢背後已經設定咗對佢有利，而對個消費者其實可能係冇乜所謂。 即係牛油多、奶尖多、花生醬多， 都係多士， 都係多士，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對於嗰個生產嚟講咧。佢都係要整一個多士先，然後你中意啲咩醬咧，佢就搽嗰啲醬，係咁樣啦。車仔面都係咁樣噶， 係煮咗二十個餸，你揀幾多個餸咧？ 係啦，冇錯。咁所以即係即係點樣可以喺嗰個穩定裏邊又有多樣性咧？其實都係幫助現代人喺選擇嘅過程裏邊揾到生活樂趣嘅喎， 係啊，同埋都係一個工程學上嘅，因為小弟又係讀工程嘅嘛，都係一個生產工程上邊嘅一個挑戰嚟嘅。就係而家由以前啦，就係、是、基本上就係倒模式，跟住可能咧就係得好少嘅選項，係到而家我哋叫 mass customization 啦，即係其實咧就可能就係有二十種配件，個配件嘅設計咧就係可以互換嘅。 嗯， 呢個就係工程學上面嗰個要做嘅嘢，就是、之前做嘅先，就啲、是、配件其實咧就係都係插落嗰個窿嘅啫。但我而家咧就有200隻配件俾你。 係。 咁嗰200隻配件咧，你就可以上網訂你嗰隻鞋嘅時候，舉例啦嚇。係。咁你就可以揀唔同嘅配件，因為配件數量好多，所以變咗咧每對鞋做出嚟咧，基本上咧個組合可以去到譬如上百萬嘅組合，咁啊變咗好有獨特性咯。咁但係成件事咧，其實背後咧就係有一啲工程學嘅設計喺裏邊，就等我生產嘅時候個成本咧就同你譬如翻200年前要訂製，即係200年前嘅鞋你係要度腳做咁樣噶嘛，咁啊變咗好貴啦，即係要揾個裁縫同你做套衫，跟住揾個鞋匠同你做鞋，其實係好昂貴的一件事嘛。咁我哋現代嘅工業生產的設計和產品的設計上面就令到我們叫擁抱選擇，但其實背後的原理就是在個選擇裏面其實不是真的完全自由的、 那個、概念可能是如果用現代的生產術語呢即使學術上的生產叫 standardization 是 沒錯， 即譬如你鞋它都分開1、2、3、4、5、6、7即 有幾個不同的 size， 你如果是屬於那個 size 呢，那即是 上下嗰個相差咧唔係好太大，咁你咪都有舒適， 即係譬如1% 之內咁樣啦。 係啦， 但係如果係咁咧，呢種標準化模式咧更加幫到人哋選擇噶。更加可以減少你個再選擇嘅困難， 係減少咗選擇嘅機會成本， 嗯， 亦都減少咗，因為喺個生產設計上邊咧，即係頭先盧教授講嗰個標準化嘛，即係譬如其實線就得幾種嘅啫，咁我用架咩機，其實只要佢配合咗嗰種線，咁我就可以駁到我架電腦啦。變咗我用咩機就其實唔係咁重要啦嘛。以前即係十幾二十年前冇標準化嘅時候咧，哇兩嚿嘢想互相溝通其實好難噶嘛，咁變咗可能要買曬同一間廠嘅嘢，咁先至可以起到一個系統出嚟。咁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叫模組化啦，即係標準嘅模組化 modularization 又 standardization 去到 modularization。咁個模組化之後咧就係我呢個模組，譬如我呢個手機我唔中意，我換個手機，但係對我成個 ecosystem 對我成個系統其實冇影響噶嘛，因為個手機只係一個模組。我只喺个模组做咗一个升级， 系 咁嗱，成件事咧就系即系现代嘅工业化、生产同埋模组化，其实真系令到嗰个选择嘅机会成本啊，同埋个成本啊，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嘅，其实可以令到大家去拥抱呢个选择。 冇错嘅，咁但系除咗呢个技术上嘅生产咧，最重要就系好似阿卢伟力都会好熟嘅就系。佢喺生產商或者資本家，佢會為每一個產品咧去製造咗一種價值嘅系統。 哦，咁呢個即係要詳細啲傾啦。 冇錯，即係話你買呢個商品代表你個身份，或者你喜愛嘅品味。 好嗱，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就傾一傾，即係咁唔同嘅選擇嘅製造。帶嚟一啲乜嘢嘢嘅價值嘅變化？ 我哋熱線開放應該1872311 Facebook 咧就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自由。 OK。 正影響廣東，預測大致天晴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今個星期持續酷熱，最高氣温可達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井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管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北围；去九龙方向就近白沙湾码头呢段多车啦，龙尾就去到菠萝斜。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小西湾、德士古道行人桥去石围角、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屯门龙富路落车去吉之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将军澳、日出康城、智南天精联、九龙城启程村上晴楼、大埔新达广场二座、北角云景台35号海天峰二座、观塘纪律部队宿舍二座、柴湾富恩花园五座、沙田第一城九座、愉景湾康惠台康和阁、红磡黄埔花园绿榕苑五座、大围新翠村新杰楼、大围美城苑日城阁、九龙城嘉汇九座、旺角通菜街224-226号天马楼、将军澳都会翼城中翼七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 台， 我哋一齐 飞。 我系大城小事嘅黎慧欣，有韩国夏威夷之称嘅济州岛系我最中意嘅韩国城市之一。希望大家将来有得飞嘅时候，可以同我一齐体验下呢度嘅小岛风情啦。 那夜济州岛睡得雪花，眨眼。 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飞。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8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和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介绍西方文化的叶君耀会介绍一本讲抗疫的书。作者是一位法国女子。 究竟一个来自法国住了香港30多年的 Christine Capillo 抗疫期间在日常生活观察到什么呢，还有有什么看法呢？ 详情请听星期一钱佩卿、叶君耀在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广东广西第二个钟头，咁啊，而家讲紧嘢嘅系卢伟力，响我对面嘅咧就有苏轼同埋文杰华。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选择困难症。咁但系咧今日系酷热天气，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出街嘅时候咧就即系请做一啲防御嘅措施，即系带水啦、带遮啦吓，同埋咧即系唔好响呢个烈日之下咧暴晒太耐。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嗰个面书嗰度咧，就系、是、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啊。 嗯， 咁讲到选择困难咧，我突然之间即系一路讲紧嘅时候咧，我就谂起一首好出名嘅一个美国诗人所写嘅诗。 嗯， 嗰、那个美国诗人咧就叫 Robert Frost， 1915年佢写咗一首好出名嘅诗咧，就系、是、叫做The Road。Not taken， 即系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啊！咁咧就我读一读一个中文，即系我哋广东广西啊嘛吓，即 系 难得广东广西咁啊，响呢个阶段咧，咁我哋啊读啲文学啦吓。咁佢原文系英文嘅，我而家读中文嘅翻译。黄色的树林里有两条路，很遗憾我无法同时选择二者。身在旅途的我久久站立，对着其中一条极目眺望，直到它蜿蜒拐进远处的树丛。我选择了另外的一条，天经地义，也许更为诱人，因为它充满荆棘，需要开拓。然而这样的路并未引起太大的改变。那天清晨，这两条小路一起静卧在无人踩过的树林丛中。哦，我把另一条路留给了明天。明知路连着路，我不知是否该回头。我将轻轻叹息，叙述这一切。许多许多年以后，林子里有两条路，我 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他改变了我的一生。咁呢个就系 Robert Frost， 即系有两条路。 系 啊，咁佢就选择咗冇咁多人行嗰条。虽然呢条路咧就好多荆棘吓，好困难，但系佢选择咗呢条。 都可能系佢人生嘅一个写照嚟嘅，因为佢的而且确诶做得诗人，即系系一个比较偏门嘅小人入嘅一个行业嚟噶嘛，即系做得作家诗人咁样，都的而且确可能系佢人生嘅写照。但我又谂翻起咧最近一个好大热嘅创作嘅题目啊，多元宇宙啊嘛， 系 啦，系啊，啱啱呢首诗就正正就令我谂起呢个多元宇宙，即系我哋。其實不要說是不是物理學上面怎樣解釋這件事，我們就是說那個人呢就總是會有些遺憾，即是我可能為什麼我即或者沒有被選擇那件事呢，可能是最美好的文學作品裡面就最多的啦，即是你未拍拖之前的女朋友，你幻想她第一次結了婚之後或者拍拖之後會是怎樣呢，想像永遠都是美好的嘛，但是現實可能就是好殘酷噶 嘛，所以明白， 所以人生可能有好多遺憾。咁多元宇宙呢個創作的那個背景或者個理念咧，就是、原來咧你可能在另外一個宇宙上邊有另外一個人生，即、就、係、是、你揀了另一條路啦嚇。咁、就彌補了你呢個缺陷。但是佢都有個講法嘅，就是、其實你揀了另一條路，你一樣會有 必然就會有一個 選擇，必然有取捨，仍然是會有遺憾嘅，冇嘢係圓滿嘅，只是你揀了左手定右手咁 嘅。冇錯，但是咧就呢個咧係製造出嚟嘅，我覺得。嗱，以前咧我哋嘅遺憾對人生咧，可能就係當我哋重病嘅時候咧。就好似呢個托爾斯泰啊，伊凡伊里奇之死，即可能即係話點解係我咧？點解係我咧？咁啊呢個唯一嘅遺憾。但係問題係而家咧，如果用馬克思嘅角度啦，喺個經濟嘅社會經濟角度嚟睇咧，就係、是、你一定要製造好多種所謂意識形態、價值觀念、身份探求、階級等等啊，就令到你覺得啊買呢樣嘢，買一張床褥咁簡單，就係、是、代表。你可以瞓得好，你是一個中產階級，你只要配以冷氣，然之後一個粉紅色嘅窗簾諸如此類，咁有啲圖像製造出嚟，於是咧有十種起碼呢啲圖像，咁你就會諗，我想而家我只能夠係呢、這個，第日我要再高啲，跟住我要攞到呢個豪宅，咁呢就複雜啦，令到你嘅選擇非常非常之困難，就係話，咦我想一跳到呢度啊，因為我由依度開始咧。其實我哋係諗多咗好多嘢，都唔係技術上可唔可能？ 有啲消費主義嘅， 係啊， 即係潛意識嘅啲消費主義嘅背景喺後邊，即係鼓吹你消費，即係向往，即係消費就係一個上一次阿盧教授都講，消費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啊嘛。咁當然咧，如果睇翻一啲經濟學嘅理論啦，過度嘅消費其實係同貧窮係掛鈎嘅，即係我喺兩個禮拜前我都講過。有一種叫做有啲月光族啦，或者如果喺國內叫精緻窮啦，其實佢哋生活嘅品味就唔錯嘅，但係只係佢每個月咧都用曬佢所有嘅錢喺呢啲生活品味上面，變咗其實佢哋係咪冇選擇咧？唔係，而係佢哋做一個潛意識或者做咗一個自己唔知道嘅選擇，就係將佢未來嗰個可能改進生活嘅一個資本變咗做今日嘅享樂。其實是一個咁樣嘅選擇，呢、這個選擇佢哋可能未必喺個意識裏面好清晰自己知道，可能俾個消費主義嘅一個浪潮啦，俾好多廣告，俾好多身份嘅認同嘅原因做咗呢個選擇。咁但係當然啦，呢啲情況就未必真係選擇困難嘅，反而個困難喺邊度？困難就係唔消費。 嗯， 即系选择唔消费，选择将今日嘅呢啲资本投放喺自己嘅将来，呢、這个选择其实系可能系好困难嘅，对好多。 其实苏轼讲得好好，我觉得我哋习惯选择或者以为系理所当然咧，从食物开始，譬如系香港人食咧。哇！佢一定要琳琅滿目同埋選擇， 所以去食， 所以係啦，一定係自助餐一定爆，就算你疫情都爆嘅，即係我唔係講而家啦，即係沙士嗰陣時仲未話要限人數啦。咁你話經濟幾辛苦都好，佢哋都係好喜歡自助餐。其實自助餐啲嘢唔係咁特別好食， 不過我又有個發現喎，對於自助餐，原來同文化有關係嘅，係就係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啦嚇。食自助餐同埋西方人咧係唔同嘅。 西方人咧就真係根據佢嗰個所謂叫 course 頭盤順序性 頭盤係啦，頭盤佢就喺幾個頭盤裏邊咧就揀一個， 嗯， 幾個湯裏邊揀一個，然後appetizer 就揀一個， 嗯， 主菜又揀一個，咁佢係一路食曬成個 course。但係即係我所見到嘅嚇，即係華人啊，佢唔係嘅，佢中意食生蠔。啊，首先吃生蚝，跟住又吃生蚝，跟住就吃长角蟹，吓， 嗯 啊，即系 可能拣啲性价比最高嘅嘢， 拣啲吓，有啲系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拎个盘出去，或者拎两个盘出去咧，就系，是，所有佢中意食嘅嘢摆晒喺度，吓， 嗯， 唔，啊，理佢头盘、二盘、三盘，即系总之咧，佢第一盘嘢咧就已经系琳琅满目啦， 自己最中意 拎佢翻去。然后咧食完晒呢盘先就啊都要食啲菜，啊，就去补翻食啲菜， 系咪食一甜品先？ 系啦，佢唔系即系佢唔系嗰个，佢唔系食餐嘅嗰个顺序噶啦。佢， 啊， 就系完全系 结构上唔同嘅劳威力。譬如你话如果西方即系西人啊，即系美国咁啊吓，佢拣咧就系每一个范畴拣啊嘛。 嗯。 但系咧而家我哋香港人欢欣若狂嘅咧就系连范畴都可以超跨越过噶嘛。 后现代啊。 系啊，我先食呢个红豆沙先，哎，有啲豆腐花好正，食咗先。其实有时好奇怪，你食晒呢啲点食主菜咧？即系咁，于是佢哋嘅胃口不断咁扩大。嗱，我哋翻转去呢个主题，意思就系话咧，由食物开始我哋都已经理所当然地觉得有选择。 嗯。 咁咧就于是去到冇选择嘅时候，有少少沮丧。譬如话女朋友，你都系来来去识嗰个，已经拍咗八年，咁你草唔草啊？即系或者你结唔结婚啦吓，嫁唔嫁咧？咁咁嗱，你分咧，你嘥咗八年，咁于是选择又喺度谂啦。喂，你知香港 机会成本 啊， 唔结婚就分手咁样。 系啊，即系一系就早啲。哇，八年咧嗰个成本真系好贵咯，已经啊，每次拍拖都600蚊咁样。即系你咁样计，你真系好唔掂。所以咧个考虑点咧实在太多啊。即系如果你系以厌恶损失，即系唔好蚀，但系蚀咗啦，点都呢种心理就比较沮丧。 即系睇唔出呢个有一个成本叫做沉没成本嘅，即系除咗机会成本之外，仲有一只叫做沉没成本，即系你放咗出去收唔翻噶啦。你今日无论嘅选择系 A、B、C 都好啦，你嗰个沉没成本咧，其实都系收唔翻。咁，其实就唔应该将个沉没成本咧就挤落喺个决策嗰个过程里边。 哦，明白。 系啦，即系如果你洞悉到呢啲成本系沉没成本， 系 咁你就应该咧放弃。挥 慧剑，斩情丝。 放弃系呢个老生讲， 可以套入好多种嘅，其实唔系净系爱嘅爱情嘅，系啊。咁当然啦，譬如要唔要细路仔咁样，嗱呢啲选择咧多咗好多，而考虑嘅嘢亦都系，咁你选择养只狗，因为你爱个细路，即系而家我系见到好多朋友都有呢一个咁嘅选择嘅考虑。 嗯， 呢个有某程度系同嗰个长期嘅成本，即系一个选择，一个长期嘅后果。 嗯， 如果长期嘅后果咧，就系有一个长期嘅commitment 啊，即係一個長期嘅投入嘅，你需要投入落去。即係譬如，就算你養只寵物都係啦，即係而家政府廣告成日講咧，你係對個寵物嘅一生，即係可能係十年、十幾年負責噶嘛。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一時嘅喜歡走去買只寵物，跟住就棄養，然後交俾我動物協會，咁啊絕對唔鼓勵，絕對唔支持噶嘛。咁生小朋友就更加即係唔止係十幾年啦，可能20年、30年，而且投入更加多。咁所以變咗好多。試下一啲適婚或者係適合生育年齡嘅朋友們咧，就會有呢、這個，即係唔係淨係香港添啊？其實如果你睇翻全世界，都係有一個生育率低下，係嘅，因為自己都覺得好辛苦，就唔想下一代都過得辛苦嗰種，即係喺成個東南亞同埋即係唔係東南亞，成個譬如先進嘅亞洲國家啦，譬如韓國啦、日本啦。都有呢個情況，就算國內都有呢個情況啦，成個大中華區國內、台灣、香港全部都有呢個情況。歐美都有，但係就冇咁嚴重嘅嗰個情況，即係可能同嗰個教育上邊嗰個競爭冇咁激烈係有啲關係嘅。即係喺韓國，即係如果國內有個詞叫內卷噶嘛，即係大家圍威喂嘅競爭好激烈啊嘛，即係唔再係因為係反而爭到喺學校就已經爭到焦頭爛額啦，大家就唔好想小朋友遇到呢個環境。變咗生育呢、這個 決定就變咗唔困難啦。 嗯， 就一人唔生啦嘛。 唔 生就冇困難，就可能可以解決咗好多之後嘅選擇嘅一啲即係讀邊間學校啊。 呢度都涉及到阿文傑話頭先咪講到嗰個價值嘅，即係響傳統中國人嘅社會，傳宗接代係嘛，或者咩不孝有三，無孝為大咁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嘅價值好似好牢固啊。咁但係即係因為已經去到現代社會咧。慢慢呢啲嘅所謂叫做價值觀咧，就已經係削弱咗啦。咁即使係而家有一啲年青人嘅父母都唔會強迫嗰啲仔女咧，一定要有小朋友下一代啦，逼唔到啦。咁所以咧，可能呢個都涉及到價值觀。咁由於有咁嘅價值觀咧，咁又涉及到譬如人啊。佢始終都要有一個煲肉嘅煲養下一代嘅呢個所謂叫做潛在嘅心理意識嘅，所以咧佢一定要有一啲 substitution 啦， 替代品 嚇。咁所以呢個 substitution 呢個問題上面咧，亦都喺呢個資本主義時代咧就產生大量文件話頭先所講 嘅，即係貓養只狗啊嘛， 狗即係所謂叫做假需要啊， 嚇、 即係佢就話俾你聽呢樣嘢係美好生活好重要嘅因素， 即係寵物係作為一個圓滿家庭嘅必須要一個家庭成員嘅。 但係我覺得好多人 咩四仔主義裏邊都有狗仔啊嘛， 同埋佢哋付出嘅愛真係令到你。真係哇！真係我唔 其實同對自己仔女差唔多㗎。 唔單止啊，仲犀利。譬如話為咗佢唔移民啊，譬如隻狗已經十二歲，驚佢搭唔到飛機，咁於是就諗移民都唔諗啦。 咪過兩三年先諗咯。 係啦，即係嗰樣啦嚇，嗰類啦。嗱又翻轉頭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其實好多嘢就係你想像。你的恐惧包括你自己的恐惧，现在是有这个想象的空间的，但是呢在疫情里面呢，我们就真的有一个练习，就是你没得选，没什么得选。譬如我住在这个检疫酒店，因为我在温哥华回来，在检疫酒店里面呢，它是提供了三餐给你，它所谓有得选的简单到就是你是吃素，一是吃它的， 一是吃肉，一是吃 菜，是的。咁你就唔咁啊，真係唔使揀咯，其實冇喎。咁你話我唔食素，咁就係嗰只啦。咁啊，你又覺得過咗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其實你冇乜得選擇，第一你唔可以出去 嚇。 你唯一選擇就係、是、可以叫人哋去送過嚟啦。但係咧就好多時 可能送到過嚟都已經唔熱唔好食咁樣 啦。加上睇你揀咩酒店啦，嗰啲地區咧唔係好多送嘢人係方便嘅。 即係好吊腳嘅位置， 咁你就真係一個考驗，即係將自己嘅慾望啊，所以選擇慾望咧，盡量收。呢個係一個修練嘅過程， 好似出家人修身， 係一種修練嘅過程，冇錯啦。嚇，即係唔好話我又要辣啲，又唔辣啲，即係你唔使諗嚇。咁我又覺得咁樣原來又幾好嘅喎。個心境又會寧靜啊，係咁你又將自己啲嘢集中啲喺你嘅精神嗰度。 嗱，呢個即係話人生裏邊嘅嗰個修行啊。禅啊嘛，禅呢边系做个单一个单呢个字噶嘛，即系话咧你越简单越集中，咁你就会越去到嗰个禅嘅境界。咁所以咧，即系当你个选择减少，即系唔会将你自己嗰个心神咧花响选择嗰度咧，反为系令到你咧即系个内在嘅嗰个深度咧。或者是提升的，咁呢個都係有一啲道理嘅，所以咧即係佢哋話去修禅嗰啲咧係唔講嘢，七日唔講嘢，淨係做一啲具體好簡單嘅事情，咁然後通過咁樣唔講嘢，慢慢做簡單嘅嘢咧，咁係會令到你嗰個內在嗰個覺醒啊，係會突然之間產生咗啊，咁嗰個爆發力就好大。 但是我仍然有一個疑問，是有什麼最好的方法，就是減少我們選擇的恐懼。因為個困難是在於你害怕嘛，就是說我選錯了怎麼辦，或者我選得不好怎麼辦， 那就要看看什麼類型的選擇。因為在商學院裡面 有一個學科叫做決策科學的decision science。其實決策科學是什麼來的呢？就是其實這個世界什麼都是就是一個我哋叫做分布嚟嘅 distribution， 一個統計學分布啦。咁我哋明白咗呢個世界萬物都係一個統計學分布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利用呢個分布嘅特性咧， 去幫我哋了解一個決定嘅後果。 嗯， 當你清楚咗個決定嘅後果之後咧，就可以揀一個最優化嘅決定。最優化可能係優化個銷售額啦，可以係優化嗰個利潤啦，或者係優化個生產成本啦。咁咧喺商即係變咗嗱，我哋而家講一個商業運作啦。咁啊，商業機構裏邊咧就可以用好多數據啦，去分析你做咩決定係最好的。咁其實嗱，如果一個公司嘅領導層，如果我擁有大量嘅資訊，即係而家點解大數據咁值錢啦？咁我有大量嘅資訊，咁咧大量嘅資訊可以俾我一個透視未來嘅能力啦，某程度上，即係唔係好清，唔係清晰嘅透視未來能力，而係知道未來嘅某一個劃然咯，就係我做呢件事嘅成功率係幾多，或者我賺幾多錢嘅機會係幾多。咁啊，成個決定咧就變咗理我哋叫理智啲啦。同埋其實可以話，就算有咩冬瓜豆腐都好啦，你都可以係話其實呢個決定咧，我當初係幫公司做一個最好嘅決定啦。不過因為 條件改變咗， 現實發生就即係不似預期啦，咁所以咧就即係譬如有疫情咁樣，咁個模型裏面係冇遇到疫情嘅情況咁差嘅，所以我哋而家就差咗，即係變咗自己本身亦都冇咁唔需要負咁多，係啦，唔需要負咁多心理上面嘅負擔。咁呢種就喺商業社會或者商業或者就算政府都係嘅，即係政府點解要做 budget， 點解要預期經濟發展係幾多，其實都係背後係幫助一些重要的做決策的人呢，是用數據去做決策，然後 用科學模型去做決策，未必是最好，即我不敢說這類型做，但是這類型起碼令到那個人呢，即做決策的人的心理負擔呢，真的低了。 揀 即係同埋點解咁多即係咁多學院去做呢個決策科學嘅研究呢，亦都係希望改善呢啲模型嗰個結果嘛。譬如我哋其實預測下個禮拜有幾多個人可能係會係 positive 嘅，其實某程度都係數據模型計出嚟嘅啫嘛。係即係變咗你計同我計，其實個結果唔會好大分別嘅。大家咪可以 base 即係根據呢啲模型的 forecast 嗰個預期去做決策咯，其實就係都係咁樣嘅一個原理嚟。咁當然啦，個人層面真係好難咁樣做嘅，你冇咁多人幫你做啲數據嘛。 咁如果係咁樣咧，決策就只係一個職位，就唔係一個決策嘅科學或者藝術噶咯喎。 咁但 係嘛，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喎，係嘛？ 我 哋不如休息一陣， 同感性 翻嚟咧，我哋就討論一下嚇，究竟即係選擇之前嘅決策，究竟係一個位置上面嘅一個行為啊，係一個科學嘅數據嘅根據啊，定係一個藝術啦？ 係 有排 講 啊！呢樣嘢 好啊， 休息一陣，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将会为学生提供内地考察机会，局方会全额资助一次，令学生了解国家发展，从而反思，再完成专题报告。他强调，并非洗脑单向灌输，而是多角度、全方位学习。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又提到，俾学生从小认识国家是教育应有之义，过去就是因为不认识或者曲解而出现不同问题。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蔡若莲鼓励考生无论结果是怎，只要尽了力向着目标前行就不用担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根据消费券计划秘书处和积金局核对的资料，作出永久离开香港法定声明的登记人大约有24万。截至昨日傍晚，秘书处经电邮、传真、邮递和临时服务中心等途径，一共收到大约3万个复检申请。陈茂波在网志说，有意见认为应该先透过不同方式进一步查核提早提取强积金供款人士是否不再在香港生活，但现行法例有不少保障各类个人资料的规定和限制，当局不能够随意查核， 例如稅務條例已經嚴格限制資料作稅務以外的用途。陳茂波重申，會以寬鬆態度和盡量方便市民的方式處理有關情況，例如銀行月結單、稅單、糧單、租單、電話費單、水電煤收費單、就診記錄或者醫院覆診紙等可作證明。秘書處亦都會按登記人的實際情況酌情處理。政府完成鑽石山啟鑽院啟鑽閣的強制檢測行動，814人接受檢測，發現18宗陽性檢測個案和1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亦都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468戶，當中154戶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澳門昨天新增27宗陽性個案，其中4宗在社區發現。今輪疫情由上個月18日開始至今，累計有1733宗陽性個案。截至今朝8時，通過流行病學調查，一共跟進21225人。澳門當局決定將相對靜止措施延長5日，由聽日至星期六凌晨零時，期間1連6日再進行3輪全民核酸檢測。當局強調，疫情最終實現社會免清零之前，必須堅持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今日啲封路消息提大家，就是因为有煤气工程啦，而家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油池湾村的第二线是封闭。而江乐道中天桥咧都有个紧急维修啊，而家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信德中心的中线同快线都系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小西湾、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屯门龙富路落车去吉之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萧乐文。早晨。 讲到最深刻的议题呢，都应该是新冠肺炎了。我做这个节目呢，大部分时间都是戴着口罩做节目的，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来的。就算是戴着口罩都好，我做千禧年代这个节目都是跟平时一样的，都会将不同的声音带到去听众度。我是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午8時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燕炮乐参加猎炮选拔，团长知道燕炮乐每晚训练是为了准备选拔，于是问他，杀一个人和救一个战友，两者相比，他最看重边样？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時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歲到11歲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历年经典片段，今日完美复刻。电视节目金曲复金曲，利用最新科技复修历届金曲表演，呈现更高级别的视听效果。 每集更请嚟嘉宾歌手重新演绎历代得奖歌曲。今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港台体坛一二三特别呈现，我要多谢你回归二十五载体育人啊！ 今个星期邀请到建习骑师学校校长陈念慈，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最后半小时广东广西，咁咧就今日系酷热天气啊，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我哋嘅电话1872311 1872311，或者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直播室里边有苏轼、文杰华同埋而家讲紧嘢嘅卢伟力。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选择困难症。咁样休息之前咧，我哋就提到咧就系决策究竟系科学啊，定系一个岗位嘅责任啊？定是一个艺术，咁原来咧，即系你点样去理解吓，点样去挂钩咧、挂搭咧，都涉及到一啲几有趣嘅唔同嘅方面嘅。咁啊，不如阿文杰话你讲讲啦吓，你认为决策究竟系科学啊、艺术啦，定系因为你岗位上面嘅责任咧？ 嗱，决策当然可以用科学去研究或者系提出一啲方法啦，因为咧佢系假设有一个困难。然之後咧，佢有個方案，睇下佢點樣去解決佢。咁啊，呢個蘇軾一定會好熟悉嘅，因為嗰啲學科嚟嘅嚇。 但我補充少少，決策科學其實係個工具嚟嘅啫。 係啦，冇錯啦，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佢了解人嘅行為，譬如包括消費行為啦，或者決定嘅行為咧，有一種社會科學嘅即係理念啊。或者甚至是個人心理學的理念呢，一定是會有一些解釋的。但我覺得呢很有趣，去到個人的選擇的時候，太多不定點，太多意外，太多偶然，因為你不能夠窮盡一個人做選擇的時候，他的 association， 即譬如過去的經驗，他生活的聯想，他的願望，他的理想，其實這些都在作祟緊，而不能夠完全知道各種的可能性。所以有趣的地方是在這裡，我們只能夠看到大數據去假設在羊群心理裡面大家會怎樣去選擇，但是我不排除有些人很快地就帶了羊群去第二個方向的。 即是在管理學上面，即或者在市場學上面，有一種情況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大公司的買手，咁你去買一個即係引入一個器材嚇，咁通常咧就會買名牌子嘅，即係買一啲已經係確立咗社會地位、市場地位， 唔使孭鑊啊嘛。 係啦，因為如果有任何出現問題咧，就係嗰個牌子嘅問題，就唔係你嘅問題。如果你買另外一啲新冒起嘅牌子，不見經傳嘅牌子咧，有任何問題就係你嘅問題。咁所以咧，大部分買手都是買名牌，在大公司裏面，這個就是不是科學的，這個就是一個職責，即是機會成本，即是自己不孭鑊，是這樣。 沒錯。 但是呢，也有一些主管呢，他是即憑著一種所謂叫慧眼，他知道呢，這個新冒起的牌子很有潛力，他支持他。這種這樣的情況，它又未必是根據科學，也都未必根據職責，是根據它某一種的即觀察，即帶有藝術上的一些直覺。 我同意，所以才可以帶領潮流。 同埋你要成功咧，或者應該咁講，你要比你嘅同輩成功啦，即係你嘅 peers 做得更加好咧，其實你要冇風險噶嘛。 嗯、 即係如果頭先阿盧教授嗰個講法，就係、是、如果我為咗避免一啲風險，我去揀一個大路嘅嘢，咁你咪有大路嘅結果咯。 嗯、 即係你唔會有一個 outstanding，、嗯、即係一個突出嘅。 永遠係平庸噶啦， 你都係。你要擺脱平庸，你就一定要冇風險。你要冇風險，其實個古仔就係咁嘅。可能你知道因為冇風險成功嗰個人， 嗯、 但係你唔知道因為冇風險失敗咗嗰99個人，係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我哋叫做成功者偏差嘛，即係成功者嘅故事係特別多人識噶嘛。咁同埋而家其實決策上邊咧有另外一種可能，大家冇咁留意，就係個電腦幫你做咗決策，你自己未必知道。就係、是、譬如你去頭先講過，譬如睇電影咁樣，可能而家睇電影咧，其實咧你嗰個選擇菜單上面嗰啲電影咧，即係所謂嘅選擇嗰堆選擇係點嚟？其實就已經係個電腦根據你之前嘅喜好睇嗰啲乜嘢，已經幫你揀咗。嗱、呢個就係、是、好似有20個選項，其實20個選項裏面咧都係你中意嘅。但係點樣揀出嚟嘅嗰20個就已經喺背後。电脑帮你做了，即已经有一个咁嘅过程，觉得有选择，其实原来是没有选择，或者那些类型的东西是很， 但是它也有一种方便、啊、譬如 我自己的例子，我有一轮就很喜欢这个李香兰、我就上去 YouTube 找李香兰唱那些歌、结果呢他就再開 YouTube 呢他就给了很多类似的李香兰的其他的东西给我， 是有關的消息。 有一輪咧，我就好中意呢個，譬如盲俠，我就睇即係座頭市啊，薩多熱刺嗰啲戲。咁佢咧就變咗又俾好多呢啲類似嘅嘢俾我。咁變咗咧，即係佢其實就係 enhance 咗你，方便咗你去睇類似嘅嘢，或者消費類似嘅嘢咁樣咯。咁呢個就都即係。即係我哋叫做預有兩病，即係佢係令到我冇知道其他嘅嘢，但係佢又令到我知多咗呢個人嘅嘢。 但你要明白嗰個背後係為你好定係為佢好。嗱呢、這個係嗱呢個咧，呢、這個就係我成我即係第一節都開始講啦。其實呢啲算法嘅本身咧個目的咧就唔係為你好嘅，最基本嘅目的係為間公司好嘅，希望間公司可以做到更加多嘅生意， 冇錯。 希望你可以更加投入喺呢個平台上邊，喺呢個平台 上邊， 係啊，睇更加多嘅片。本質上咧，其實係為間公司好嘅，即係為嗰個服務提供者好嘅。咁就所以我就中意咧，無論如何咧，我都要突破呢個選擇。即係我唔係每日無時無刻都做㗎。 你就 Robert Frost 嗰個啦， 係我係 揀 中。間中要 崎嶇嘅路啦， 一定間中一定要咁。 少人行嘅路， 係啦。 但係而家即係嗰個強迫性都幾強。譬如話，阿盧偉力曾經睇過九龍城一個樓盤咁先算啦。係。咁咧佢就已經記得㗎啦，記得曬你揾過啲乜嘢，或者係一個食肆啦嚇。咁佢、就會有關嘅食物或者有關嘅樓盤都會突然間 pop up 俾你。咁、咧你即係揀都揀唔切嘅，好煩。 有時你未必喺嗰個平台。揀過嗰樣嘢，你可能咧喺隔離嗰個 service 嗰度咧，即係你可能我喺個通訊軟件同個朋友講過呢樣嘢，跟住喺嗰個咧視頻嘅平台咧就已經開始推呢啲嘢俾你。 你好驚嘅，所以即係你好驚，咦係咪喺度觀察緊我嘅行為同埋知道我喜好？但 係 其實唔係， 因為同一個機構嚟嘅。 絕對哦，係啦，咁佢背後記曬你啲數據， 唔同嘅服務嚟㗎嘛。係 啊，係啦，咁呢個對我哋嘅選擇係製造咗方便因為困難啦。即係就算我嗰時嗰刻中意做頭事啫，咁我嘅興趣隔咗兩日已經飽和啦，我又俾李香蘭取代咗啊，咁但係佢仍然記得你對座頭市喜好啊， 間中都會俾啲李香蘭 我㗎，係啦，冇錯啦。 我反而係驚一樣嘢，就係以前。我哋頭先講過，就係喺譬如百幾二百年前，作為一個普通人咧，需要做選擇嘅嘢唔多，因為社會資源困乏啊嘛，你需要做嘅選擇唔多。咁我哋而家係咪又翻去嗰個年代咧？曾經有一個時代咧，就可能二三十年前咧，即係當電腦嗰啲算法冇咁先進嘅時候咧，你係需要自己去做一啲 research， 需要行下街去做選擇嘅，即係社會上面選擇得多。而家就慢慢又翻到。 一個情況就好感覺選擇好多。 嗱、 嗯， 呢個咧就係 我選擇就唔多。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因為我面對大量嘅呢啲資訊咧，我就想令到我個生活簡單啲，處理我個空間。咁我就睇咗一啲專門嘅書。 係。 咁佢哋就研究過咧，就原來每一個人現代人嚇，即係喺而家科技嘅環境咧，每一日係要面對接近200個選項啊！ 即係由食早餐到睇咩電影， 200個信息係啦，200個信息。咁佢話咧，80%以上咧係浪費你嘅時間嘅，係唔重要嘅，即係你係唔需要處理嘅。咁佢話咧，你如果想你嘅生活好過啲咧，你就唔好做呢啲 A B C D E， 冇錯， 即係每日食同一個早餐。 系啦，即 唔 系即佢唔系咁嘅意思， 唔系咁 意思。即你唔好做啲 A B C D E 嗱，即我哋一般嘅心理咧就系收到好多邮件，咁我哋咪拆开啲邮件睇啦。但其实咧，你唔需要拆开嗰个邮件，你都知道嗰系增 mail 嚟嘅。 哦，系，即系嗰啲系广告嚟， 系啊， 广告嚟。咁你一收到呢啲邮件，你抌落垃圾桶唔睇， 系啊， 咁你就已经減少咗你嘅好多， 即系你嘅选择就系唔接收嗰啲资讯。 冇错啦， 你唔知好过知 吓，咁佢。佢呢個方法咧，就原來咧，即係我計過咧，就係喺我即係過去嗰十幾年咧，我慳翻好多無謂嘅時間啊，即係唔會付出啦。咁我就原來咧就做多咗好多嘢 ，efficient 咗好多嚇。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現代人咧，其實可能要做嘅一個最重要嘅決定咧，就係你點樣面對一啲排山倒海而嚟湧入你嘅生活空間嘅資訊。 我覺得盧偉你講呢樣好好咧，就牽涉到我哋今日嘅話題啦。嗰、那個選擇嘅困難可以有一個哲學嘅層面嘅，就係咧又點解一啲人咁唔開心，覺得或者係咁焦慮咧？就係、是、你個主體啊，你唔可以做到一啲決定啊。即係譬如你要應酬啊，係唔想得失呢、這個，唔想得失嗰、那個啊，你要擁有所有嘅選擇嘅選項，因為你又驚揀咗一個冇咗另外一個。咁結果你可唔可以大刀闊斧就係我認知我自己最想嘅係乜嘢，然之後我只係集中揀嗰樣嘢。而嗰種如果出現困難，係你自己本身有困難， 係、 即係你個心理有困難啦，你個不安全感太多啦，或者你想擁有你嘅貪念太犀利啦，所以嗰個源頭其實都首先唔係技術問題，而係你自己個。可唔可以集中專注？好似你嘅體驗就係話，唔好嘥咁多時間。乜嘢更加重要咧？喺生活裏邊，我寧願唔去揀，即係或者我只係集中喺一度。即係你唔揀多項，有咩損失咧？其實嚇， 又啱喎，因為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形而上嘅討論啦。就係我哋知道喺就算好微觀嘅世界咧，即係啲粒子都係一個 wave function， 其實冇做選擇或者未被觀察之前咧，其實佢係無處不在噶嘛。但係一做咗觀察之後咧，佢就被定型啦，佢就喺呢度啦，就唔再喺其他地方。其實呢個係一個我哋對量子力學嘅理解。如果套翻即係好似我咁講啦，套翻落嚟，例如人生裏邊其實有啲嘢你唔做選擇。佢咪一路喺你身邊度，即係有一啲唔重要嘅嘢，即係頭先盧偉力講嗰啲唔重要嘅嘢，咪由得佢喺度咯。你唔做選擇，到你有需要嘅時候，啊咁我可能我去即係去揾某一隻產品啊，咁啊可能即係自己去揾下啊呢隻產品有咩選項喺個市場上面，跟住先去揀啦，就唔需要喺你未有。 未有需要嘅時候 就俾嗰啲資訊雜訊咯，我哋叫嗰啲雜訊影響你更重要、更有價值嘅時間去。你應該專心喺嗰啲對你更加有價值嘅選項上邊。 嗱，我自己個人咧實踐嘅經驗係咁嘅，就過去嗰十幾年咧，就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就話啊，我哋有個優惠啊，你做唔做啊？咩點啊咁樣？咁我就推嘅，全部推，因為咧，即係我嗰個消費行為咧，如果有太多啲優惠咧，係會令到我即係迷失啊。咁我寧願咧就係我冇呢個優惠。我去買嗰件嘢，我可能要付出多啲咁多錢，但係我唔會因為多咗咁多優惠而迷失， 即係唔會因為呢期推緊呢隻產品。 係啦，咁樣。咁但係近呢一年咧就慘啦，因為出咗消費券啦，又多咗好多第啲地方話有啲咩優惠，有啲咩優惠咧。咁如果有陣時我話中個招喎，咁我預先買定一啲。即係優惠券，咁結果咧有啲咧就過期就用唔到，咁我就發覺，即係我應該係要維持我原本嘅嗰個 啊、決策的嗰個策略。 冇錯，你真係講得好啱，因為咧，你就算買一排朱古力咁簡單，或者你入去買支唇膏咁啊，買以我女士咁啊，你唔好以為你真係買支唇膏，因為佢哋即刻就要，你仲唔做我哋 V I P 啊？你要填曬所有啲資料啦，俾佢 啦。買多支唇膏就做到 V I P 啦，即係你原本可能係買諗住使200蚊嘅啫，而家變咗使800蚊咁。 吸引你去無謂嘅消費啦。我試過有一次就係佢話嗱，我同你計積分啊，吸引仔。年底咧，我哋有份神秘禮品送俾你嘅，喺間化妝店嗰度、嗯。 結果係咩咧？ 就係、是、一個素味嘅擦仔。 哦， 即係冇乜， 即係神秘禮品呢四個字，氹咗你落搭。 即係佢會咁樣講，橫掂我都要買嘢，咁你咪吸引仔。咁然後原來一個素味嘅， 我覺得 即係呢個唔係多少嘅問題，佢係層出不窮地引誘你。你其實無謂的，因為我已經買了我需要的東 西、嗯、 但是他說如果你買夠1000元，你跟著就會有什麼積分，即這些太多了，大家都遇到，不要就集中在我那裡、就是、 我也有這樣的經歷、就是、不過那個是投資的經歷，就是我的、銀行客戶經理就 sell 我了，不如我這個月買基金呢有、那些手續費的回贈，跟我跟他談了很久之後，我最後就這樣回答他，其實我現在、投資的策略是怎樣的，就是我每個月會自己選幾隻股票，然後每個月買一些，就是當儲錢樣、 嗯、 那我不會因為你有這個回贈的優惠改變我那個長期持之以恆恆之有效的方法的嘛，沒錯，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有對，你可以保持自己那個、決策、 嗯、 或者你即當然決策都要 review 的，但是你可以保持清晰，保持自己一向覺得做得啱嘅嘢，譬如朝朝早去做運動咁樣、 嗯， 其實都係一種選擇嚟噶嘛。 係嗱，選擇咧就係、是、imply 咗，即係我哋包含咗所謂 exclusivity 啊，即係排他。咁、嗯、其實我哋對排他係咪有一啲恐懼咧？即係覺得啊，乜嘢都有喺度就好啦，可以俾我揀啲，即係又係自助餐文化。但是其實如果真的不好，因為你太多選擇，你不知道哪樣東西的質素是最好的時候，其實你都是需要決定，就是我少一點集中一點、 嗯、 還有對自我的認識。但我試過當我不知道怎麼選的時候，那種沮喪是在於我不知道我原來我實踐不到我的主體的決定。 嗯， 即是這個狀態其實是不會令人開心的。 所以永遠就是要問自己，你的真心需要啲乜嘢嘢，你就唔好俾外在嘅多元化嘅選擇咧影響你嗰個初心，係嘛？即係呢個係即係我哋傾咁多嘅最重要嘅一個即係結論。我可以分享一下咧，即係我人生裏邊一個重大決定，即係選咩科繼續讀博士嗰個諗法嘅。當時我喺紐約，咁啊讀完碩士啦，即係接近畢業啦，碩士。咁我就諗下。究竟我读电影啊，读媒介啊，读哲学啊，读比较文学啊，定系读乜嘢咧？咁当时我嗰、那个电脑图像咧就攞 A 加嘅，咁、 嗯、 会唔会我读呢个电脑图像咧做专业人士咧赚啲钱咧？咁但系后来咧，我即系个决定系咁，我读电影就唔会超越到我老师嘅，我读比较文学咁已经系即系开到头尾啦。咁反而咧，即系我應該要維持翻我個初心，就係我中學開始我好中意戲劇喎、哦。咁、嗯、而香港唔係好多人咧係讀戲劇喎、哦，當時。咁我於是就做咗一個同我生命有關聯嘅決定，就係我個博士就讀戲劇。 咁、嗯、所以就同初心都真 係係啦，所以同初心係好有關係嘅。我即係 呢個我好同意，即係係啦，即係呢度我哋三個都讀。即係都讀書唔少啦，呢個真嘅。即係如果你讀書係揀一個你有興趣， 嗯、 即係興趣其實係比你諗將來揾幾多錢，其實更加重要。因為你讀得好，做得好，成功自然就會嚟嘅咧。你夾硬去一個你唔中意嘅範疇，其實可能仲辛苦。 我專登講呢個故事做今日嘅收結咧，就因為。就快再過幾日咧，就係、是、中學放榜 啦 嘛。 不過我要補充一句咧，我覺得好多知識係觸類旁通嘅。譬如好似蘇適，你雖然係讀理工科啊嚇，咁啊，但係咧你亦都可以好善用套用到一啲個理解，譬如有啲principle 一啲原理嘅理解咧， 係 嚇，即係都可以跨嗰個學界。 哦，係㗎，呢個永遠都係㗎。其實所有科都通㗎，去到最後。 總之咧，就今日文傑華所講嘅就係嗰個主體性。然後呢 我剛才提到的初心、啊、都是很重要的、啊、好，那我們現在聽首歌結束今天的廣東廣西，那預告一下星期一夜晚的廣東廣西，馬鼎盛、馬恩慈和劉夢雄會跟我們說美菲挑釁及日台勾結， 即美國、菲律賓、日本、台灣， 是啦，好，那現在我們結束今天的廣東廣西， 拜 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我和你常從模糊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 心与天， 在这。